第二節翻嚟，大匪直播啦，咁講翻頭先之前嗰個節目啦，點解要分兩節咧？呃下啲 view， 呃下啲廣告，幫補下個台啦。呢個榮少教我，本身我一次過做一個鐘嘅，佢話你唔好做咁長啦，哦，唔好嘥咗啲 view 啦，咁我咁做啦，咁榮少喺出邊咁，咁講緊中國同嚇，好啊好啊，冇所謂啊。你，阿荣少突入， 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系啊系啊， 我讲大声啲啦， 啊，讲大声啲个咪， 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 好突兀，突然间冲入，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做直播咧，讲即系卖广告啦，最主要，第二咧就 讲啦，分享啦，大家， 第二咧就系讲一啲贸易啊，做生意嘅嘢啦，哇，喺你死啦，你睇落你肥过我。 系啦， 你要你 即系白色衫啊，仲要顶，真系。 系啊，咁啊，听日要剃须啦。 嗯， 我本身就以前系做吹顶嘅， 系， 好多年前啦。咁咧又试过喺大陆做贸易， 嗯， 又喺台湾咧同韩国订过货翻嚟香港，尤其日本。日本嗰阵时咧，我僆仔嘅时候做水货嘅。 以前日本水貨好流行嘅，因為始終我哋香港啦，對於日本嘅嘢係好有信心嘅。曾經 make in Japan 嘅嘢咧，你乜嘢都買得嘅喎。 而家都係。 而家有段時間咧，曾經低價格嘅物品咧，就俾國內就即係取代啦。而家又我覺得又因為個品質問題咧，又會翻嚟去翻日本。 但係好似頭先我，譬如我今日晏晝同個泰國做运输嘅，因为好多嘢而家开始咧，搵佢运，咁佢好平啊。 嗯。 12蚊一公斤空运。 哇，咁啊真系唔系好贵。 送到嚟，咁咧另加250蚊一张报关单。 嗯。 咁空运到，咁我就今日就俾咗一吨嘢佢运。 嗯。 飞翻嚟，咁预嚟卖展览同埋年宵卖嘅。 嗯。 咁另外再喺台湾咧，咁佢又介绍咗一个。做空运嘅俾我，佢话系因为佢包机嚟做，咁咧就系价格比较平嘅。咁讲开有啲泰国米系食咗之可以降血压嘅。 嗯，咁紧要？ 系啊， 超级大米啊！ 香米佢有晒嗰边嘅医院啊，同埋嗰个炎症报告嘅泰国出咗。咁咧因为咧入嚟香港入唔到。 嗯， 因为香港最主要系嗰四间公司有固定嘅配额， 系啊系啊系 啊，出入口都有啲问题。 嗯， 咁佢话咧，佢有能力咧可以即系其他渠道嚟香港嘅。 嗯， 咁咧佢话咧喺泰国咧系嗰啲医院用嘅。 嗯， 即系泰国 俾病人食嘅， 病人食嘅，同埋咧 食料嚟嘅，应该都系。 咁我唔知佢降血压啊，咁佢话串到咁嘅，而家咧日日咧就系有几百人喺间米厂嘅门口排队 买， 喺曼谷。咁我话系咪咁劲啊？咁佢话你可以上网 search 下嘅。佢话咧就皇室都系食呢啲米。 哦，咁我谂佢哋喺泰国人心目中嘅地位好高啦。 呢啲米系咯，咁你 因为泰国本身都系出产米嘅地方啊嘛。咁如果佢哋都觉得嗰只米系好劲嘅话，我谂佢哋食惯咗啲靓嘅米，因为出产噶嘛。咁如果佢觉得嗰只都劲，就真系好劲噶咯。 系啊，咁佢话价钱就唔系贵嘅。 嗯。 咁但系净系得呢一个米商系做呢一种米，亦都从未出过口。 嗯。 佢话你根本上你见唔到，咁佢话我话系咪啊？咁佢话嚟紧可能过年前后翻一啲，佢又想话搵我倾下，咁话我哋网上买唔到几多嘅，因为做网购嘅嘢咧，即系千百样嘢，其实就讲紧，其实我谂住呢一节都系讲造假。 嗯， 即系咧，而家好似光棍节咁， 系啦， 好多人做数，即系淘宝做假， 系 假得好紧要。咁点解咧？而家欧美好多地方啲人无厘头，曾经喺淘宝买过嘢嗰啲人，佢都会收到，不停收到好多淘宝寄过去嘅嘢。 哦， 但系佢冇订过，但系佢地址、姓名、身份证全部啱。 但问题咧，嗰样嘢可能一啲唔值钱嘅嘢，或者系一啲过时嘅物品，系咪？ 系啦，有啲空盒添。 哦，咁 咧就 我明啦。 佢哋大陆而家做紧咧，就全部谷呢个假数。 其实呢我想讲呢不嬲个 GDP 呢好多时都系咁样嘅。起完之后又拆完又起嘛。 係呀。 佢不嬲都系做啲咁嘅嘢。我諗你即系都体验好深啦喺国内住即系工作嗰一排。 係呀因为做做呢啲嘢呢系中国人强项。 我又唔敢咁讲嘅。 我认真啊，头先我上一节就讲啊，我有个有个其实本身喺韩国识四条化妆拉嘅， 嗯， 系专做韩国产品嘅， 嗯。 咁今日加埋个泰国人同我讲，佢都有韩国有个关系，就系而家以前咧就好多嘅品牌咧系大陆人，大陆人嫁咗去韩国落咗地，然后做一个韩国品牌出嚟，就专做免税品店卖翻去俾大陆， 嗯， 赚够咗爆咗个浸浸，然后调翻转咗就系赚唔够，跟住将所有嘅原材料，佢要韩国制造啫，材料就全部由广州运过去，咁啊卒之咧就。喺韩国做完跟住你买返返去大陆咁啊挂咗。 出口转内销啊。 但係呢啲品质唔稳定顶唔住。就而家几个牌子话喺大陆呢一路喺度冧。 因为呢你讲打假啦大飞。咁好多年前呢我有一个同事呢佢本身佢系武警嚟嘅。咁武警呢你知武警系对内㗎嘛。 係啊。 咁对内呢好多时佢哋去啲村庄度呢扫啲村庄呢其实就系打假囉。系最多㗎因为点解呢你去到嗰度其实你条村做假就唔系一个人知道一定系好多人知嘅。 成条村都系啦。 一个产业嚟嘅。成个产业链呢佢就去打个产业链。咁结果系乜嘢呢系荷枪实弹到去。结果封村嘅封村即系佢唔俾你入嚟啦入到嚟鸡飞狗走啦啲嘢已经搬走晒啦。咁其实我想讲就话佢哋成行成市嘅地步呢系一个成个产业链或者系成个社区嘅主要经济活动。 呢、这个就是我知道。因为呢、我哋即我朋友啦佢係京都年前咁中国部经理。 我记得呢个古仔。 佢一年呢 辛苦 一年呢就有300人喺大陆唔同省市嘅。咁佢表面上就应酬接触嗰啲卖货嘅商人啦或者店铺啦或者嗰啲批发商啦。其实最主要就係去睇下你同我攞百箱会唔会出咗一万箱。 哦即係打假。 打假。 就是打假。 无非都系打假不停去睇喺度计数去啲药房啊。 即係半个话嚟讲呢成个系统入面你一定呢喺个部门入面呢其中部门塞一扎资源呢就去防止嗰啲假嘢流出市面。但其实呢我所讲呢防止呢一 part 呢你一定要做因为你而做都唔做嘅话呢结果系成条链咧，成你自己生产嘅嘢咧就变晒假货，出面卖嘅。而家佢咁样做咧，我谂都系做个样，即系起码俾人知道我有咁做咯。咁得几多得几多咯。 但系而家就佢哋好咗啦，因为咧做到个信心大咗。而家咧就喺国内咧有两个，即系南北两边啦嘅叫大庄啦，批发商同佢包晒所有货，然后由嗰个人去负责打假去卖晒俾出面咁嗰啲全部都是一啲好有实力嘅可能市值几百亿嘅 上市公司。 咁佢哋呢就唔知代理一隻药嘅咁但呢就而家帮 京都廉恥庵 廉恥庵做咁廉恥庵又唔使上市嘅因为老细大把钱。咁佢哋咁做啦咁咪开始得闲啲咁呢轮都成日你见到呢度好多廉恥庵几种味道嘅糖嘅、 就是。我食唔少啊。 我隔篱好多咁佢成日都话啦得闲无事就拎几包上嚟 啦。好 咁啊咁譬如好似我哋都譬如我哋做四小宝啦或者要买广告嘅。咁其实呢我哋国内有啲人同我哋傾嘅可以东莞其实有个我讲认真 啊 东莞有个呢做批发嘅。咁佢话呢就帮我哋即係我哋搞食字号。食字号呢就可以上超级市场。可以上药房暂时可以入到。咁你唔好用保即係健字号啦。成本相对低。同埋呢就钱又食得好少。咁佢哋呢同我哋包销。咁佢哋呢就讲咗佢哋国内嘅销售手法啦。咁呢基本上。我哋卖俾佢嘅只能够系定价嘅一成六 哇，好难做啊！即系其实你买嗰啲嘢咧，一系就好贵，如果平嘅话咧，系嗰个物品系冇料到， 系冇料到噶， 压到嗰、那个压缩到嗰个 人哋都唔睇你有料到啦，因为我哋本身嗰啲 牌子啊。 是啊，我哋本身卖植物提取物，咁佢咪你当食物咪得，咁佢一成六，因为佢话我呢、就负责找数俾你、即係俾现金你、我同你食咗呢批货，咁、我哋分销淨係东莞区、分销出去，咁又都有出名嘅，咁、但係去到佢嗰度呢，佢落到去下一手呢就四成、四成之后呢，跟住呢就有条药房线嘅呢专卖呢就係、五成、就包嗰个广告，咁样到，咁中间仲有几多钱呢我唔知去边嘅。咁但係实际上嘅话如果够做要成六、譬如你买1000蚊嘅嘢只係106蚊。譬如好似我哋做緊敏迪咁计啦。 一定唔得啦，成本咁高，成本咁高。 係啦，咁仲有喎。 好㗎， 我成六，我成六俾佢。咁我仲要。 你一就 mark 税，你一就 mark 个零售额 mark 到好高咯。 系啊，咁 倾咗愿意啊， 倾过几次都卖唔到。咁、好似而家唯有就系、听阿荣少建议啦。咁佢就话俾咗个建议我，好似今日晏昼诶，头先食饭都讲，佢话可以咧香港做个牌子，然后喺大陆卖广告，吸引啲大陆嘅分销落嚟做，变咗第二。冇假货先、因为你喺香港买咁你冇假货先。 係控制到啦， 控制到。咁呢就我觉得都系得嘅。咁同埋阿荣少俾咗好多建议我哋啦。 我咁讲我哋大把嘢倾㗎即係。唔好成日都爆晒得㗎，我哋好多商业秘密㗎。 唔系即係我哋 讲笑讲笑。 我哋唔系好明。即係有啲嘢即係而家嘅玩法同我哋以前唔同。 唔同啦，真係唔同。 即係以前我以前做 sales 嗰陣時呢、我哋叫我哋自己做摩门教。我哋真係斷铺头去卖。斷铺头去卖跟住卖俾个跟住即係厂商跟住俾我跟住我做批发。批发呢跟住我搵门市卖门市再到个客嗰度。咁、但係而家租金贵人工贵咁而家个个想办法摆喺网上同卖。但係摆喺网上卖呢就最主要就是千百个，咁多你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呢？唯有就好似中国造假咁咯，我搏命去造假，计条数出嚟，咁咧就做大咗个销售量，实际假嘅，咁啊谷将个即系淘宝嗰度谷到个排名咧。 咁其实呢你佢咁样排名都唔系话错得晒嘅。因为佢系根据緊佢而家现有嘅游戏规则去玩嘛。但好可惜呢我哋国内有个最大嘅特色就系呢今日就呢个游戏方式听日就未必系呢一个㗎喎。咁我想问一下啦到最尾结果系玩残咗自己嘅产品。系将自己嘅产品呢个名誉地位甚至乎嗰个成个包即系包装做咁多嘅 marketing 嘅嘢呢打烂晒。 因为我哋除非你好似即系头先年前啱咁啦咁大嘅资源咁大嘅钱啊、去做。如果咪一个普通嘅即系你唔好话好多啦揸住真系300-500万嘅根本上就好似喺个海嗰度滴一滴水落去冇晒。 好啦我真係喺呢件事上面呢我又可以同大匪分享一下啦。咁其实我自己做个本业呢就做咗55年㗎啦已经喺屋企一路做落嚟。 你都55岁。 我冇我第二代啫。係啦即係我做工程嘅。咁但係最得意嘅地方呢我哋发觉咗我哋有时去大陆嘅地方呢搵一啲新嘅一啲叫做配件嘅嘢呢发觉呢佢哋好鍾意写嘅语句呢介绍自己公司呢。本公司创自2008年。或者本公司创自2011年即是在我们心目中呢你过了几十年那些你可以这样写但你得十年八载的我们是不会这样写的因为觉得你真的告诉人听你的资历是几咁浅但他们调回转头觉得可能五至十年已经是很长的时间即是说其实十年企业、二十年企业、八年企业在国内是很罕有的。 有个几百年的企业的。 啊、有的老凤祥那些都有啊同仁堂都有的。不过不是自己做回的嘛。 是啦譬如好像其实最耐那只呢是广东的陈李济。乌鸡白凤丸。但是问题就是根本上都不是那个家族。 族群传承嘛。 因为已经全部都是港洋。即是好像我们香港有一个牌子叫黄老吉。 系啦， 嚟咗 跟住咧大陸開放，咁佢上去投資，咁咧就港藥咧就當時咧就沒收咗佢黃老吉嘅嘢，咁咧就同港藥合作，咁咧佢提供條佢哋所謂黃老吉嘅藥方俾佢，跟住照出黃老吉，跟住咧就揾咗間生產商去做，咁啊同即係三角關係，港藥。黄老吉，同埋黄国老吉嘅后人，即系个黄老吉嘅意思就系个厂商。 厂商， 咁但系见到你卖到好好嘅时候咧，咁咧就港药就话呢个牌即系佢嘅，佢收翻。咁你而家呢一个香港嘅黄老吉嘅后人就冇四，咁咧就变咗佢先就系大庄，咁啊食晒你哋噶啦。咁而家香咁就变成咗香港嘅黄老吉。咁金多宝咪加多宝，就同呢间嘢就起咗加多宝。咁啊，跟住咧就大家都用一个红罐包装，跟住啊打官司。 咩金罐啊？而家 咁啊叫金罐加多宝。但系黄老吉呢只嘢系一个好成功嘅品牌。 系啊系啊， 因为佢唔系，因为凉茶系广东广西嘅啫，最多做到福建。 系啊， 但系黄老吉系做到全中国嘅人都有。 所以我想讲呢，我哋点解啱啱又讲呢啲几十年企业或者百年企业呢，就係想讲明一样嘢。对于我哋啲孭住家族生意啦，或者黄老吉嘅后人嚟讲呢，可能最重要嘅 係个品牌。 唔係搵钱㗎，係最紧要就係我哋个品牌同埋我哋背后祖传嘅家训落嚟係做緊啲乜嘢。我哋成日都同客讲㗎，嗱，你要我做啲我唔想去做嘅嘢，我觉得危险嘅啲工程我唔会做。因为我孭住咗个牌头，我个牌头就係呢个名，呢个名就代表我嘅人生，我唔会攞我嘅人生嚟同你教飞， 即系我明白嘅，因为咧，我早轮同有个网友合作做一单生意，咁咧大家讲好咗咧就共同卖，跟住佢减价，冇通知我，跟住咧我就送，即系知道减价之后咧，跟住我送翻啲嘢。就补翻个差价俾啲网友，因为网上订咗，就全部补翻晒差价。跟住佢唔出声，同佢讲咗话你咁样做唔得，跟住佢再减价，成本咁样出，因为佢惊，佢即系惊杂货顶唔顺。咁我同佢讲好声好气，不如咁啦，你俾咗你卖唔晒，我同你食埋佢啦，唔好搞。但系佢唔听，咁啊以为我讲少，跟住佢咧就。又再减价， 搞到你冇咗个商誉，因为你应承咗好多人嘅嘢。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今年，你卖完，你以后唔做。但系我大肥 仲要出粮走江湖， 卒之咧我就咧就见亲所有嘅网友咧，就回水回翻啲赠品俾人，就等。嗰、那个价钱一样，唔赚钱唔紧要，但系起码即系我仲要做落去， 有个相遇咯，系啊， 咁啊，嗰日早两个月搞到好麻烦，但系咧都解决咗件事，咁就系话你做生意个宗旨去到边度， 系冇错， 大陆人做嘅嘢系冇嘅， 国和青啊嘛，佢哋对于佢哋嚟讲咧，今日。做完呢件产品，做完呢样嘢咧，就算噶啦。可能过两日咧，或者系下年又做第二样嘢。对于佢哋嚟讲，相遇唔系考虑嘅因素之一。 系爆，佢哋叫爆爆买，一突然间，哇！呢只产品一出，唔理佢有冇效，得唔得，价钱好唔好，两亿赚咗，完咗件事，跟住哦卖完咯。跟住咪再搵新产品再嚟听咯，有冇效？点样做系冇关系， 系冇错。 所以香港人咧，即系 好唔习惯嘅。 我哋老一辈嘅香港人啫，其实而家香港人都好多都系咁。系卖完咪算咯。我最紧要即系叫做叻仔，我赚咗你钱，赚你钱就梗噶啦。啊， 呢个生意咁熟嘅， 系啊，即系话，即系个问题就系赚钱喺我哋心目中。 赚得其所 唔系第一咯，因为你会细水长流，你会慢慢越做越大。 其实赚钱系一种责任嚟嘅，个责任就系我俾咗啲乜嘢你啊嘛，就算有乜嘢嘢，我都要去跟进噶嘛。呢、這个就系咧，我哋叫做比较孭得耐啲嘅企业咧嘅一个原则嚟嘅。系啊，即系你要我好守旧叔，我唔会发达咯。唔好笑啦， 我都系唔系，因为我哋遇唔到同类嘅人啫。 系咯， 因为做嘢咧要夹，要搵啲即系同类嘅人。譬如好似我哋有卖广告啦，做四小宝做敏迪，我同阿 Benson 性格上基本上有85%系相似嘅。咁我哋变咗识咗年纪，但系我哋喺好多方面咧，譬如我讲 OK 就 OK 噶啦，譬如甚至阿子源喺出边。 咁啊，点解咧？就系佢就加盟咗长兴记嘅嘅嗰啲小笼包，做加盟店。咁啊，米芝莲一星啦。咁其实开得好好嘅，就同上海呢个生煎包、生煎王争得好紧要。咁啊，佢牌面占优啲。咁咧就我就卖韩国蟹膏。咁佢咧就话喂，我同个老细好熟，不如我哋做蟹膏小笼包。 好啊， 同埋蟹膏生煎包。咁咧佢就同我讲，你嚟啲原材料纯蟹膏喺韩国嚟，咁我因为咧我哋而家做紧嗰啲咧就要经香港代理嘅，咁啊价钱一定做唔到，咁啊唯有就话你咪要啊，咁啊要，咁啊我打电话搵韩国个老友，咁啊喺间厂度直飞啲蟹膏纯蟹膏嘅原材料嚟，咁啊买咗。嚟咗几公斤，咁俾佢咁头先喺度啦，咁佢头先喺度攞咗两公斤，咁佢话够唔够做，咁我话我唔知喎，价钱我俾咗你，咁你唔系睇一点囉，如果你话赚到钱嘅各样嘢，咁咪睇条数点拆囉，咁佢就二话不说话，呢啲咁细微嘅钱，如果你再要分俾我呢，冇得搞。如果你话卖几多钱，我就跟你报价，我嗰份唔抵啦。总之落出嚟，你请我饮茶啦。即系我哋系老一辈嘅人，即系讲咗就系、就做。咁啊，之前头先喺出边啦，你见到啦。我哋就系咁样。 我成日都觉得咧，老一辈嘅人咧，最大分别就系咧，好着重个关系。助人成功亦系自己成功嘅一个法门。即系你有时家家有求啊嘛，有时出外靠朋友呢句说话，我谂。三十岁留下唔识噶啦，真系唔识噶。 但系而家五十岁都唔识，因为都系认钱。六十岁系真嘅，因为咧我都话啦，我头先今日有个女网友晏昼上嚟同我买咗两支敏迪，一支干布。佢同我讲，佢话咧你嘅经历咧就丰富啦。但系你对人咧交朋友嗰个起点太低。咁佢今日同我训话咗一粒钟。 分话你啊， 系啊，咁都要嘅。咁自己有啲嘢系咁，佢 surprise。 咁譬如好似我今次嚟啲素丸咁，五种素丸啦、啊，牛丸啊，芋头丸啊，咁谂住喺会展卖嘅。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咧素丸你烚熟佢，其实就系食酱料啫。我听日咧嗱。今日太晏啦，我听日咧就送一啲黑椒酱啊、辣椒酱啊，系我个朋友自己做嘅，出边买唔到，佢交去啲食店车仔档嘅。佢话咧攞啲过嚟俾你，咁咧就唔使钱嘅。你认为啱做啱食，冇问题，跟住你打电话俾我，咁我睇下尽量帮你即系会展啊，你要谂人啊，因为佢本身原来以前咧佢退咗休噶啦，靓女。四十零岁退休真系 开心，羡慕系嘛？ 系啊，跟住佢话：如果你争人嘅呢啲人我有，到时我搵班女仔帮你手，银码你同我讲就得噶啦。我唔会抽水嘅，直接佢哋啦。即系做网台就有好多人不停撞埋嚟就。瓜晒啦，即系我都瓜晒啦。咁亦都有好似系出边强哥咁，佢成日咧就卖紫菜嘅，卖泰国紫菜嘅， 好多嘢食喎。 系啊， 我食唔少啊，知唔知啊？ 寻日做无奇不有 啊， 阿毛头 啊 喺度，咁咧佢就 无所不谈， 系无所不谈。咁佢咧就攞咗啲榴莲嘅饼干， 系咁食我见佢， 系啦，攞出嚟，好大阵榴莲味，你食唔食？我唔系好食榴莲嘅。又闻一闻，跟住食咗一块，好好食，跟住攞翻嚟，真系咁样食过。闻一闻，再闻一闻，跟住问 Alex， 你食唔食 ？Alex 话唔食，跟住佢又，唉，好正，跟住先摆落口。我系真系， 我饮紧威士忌咁啊，闻系嘛喺度。我呢次差唔多噶啦， 系啊，过咗时噶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咁啊，新嘅节目表咧就会喺个网页嗰度有㗎喇。咁呢就正式做到呢一个节目完嘅话，巴打台同埋星期二得到正式分开咗少时间啦。星期二得到除咗大肥直播呢个节目之外系联播之外呢，所有嘅节目由今日开始全部断开㗎喇。 即係我系巴打台嘅人。 係啦。巴打台呢就淨係做一啲休闲 歷史同埋一啲好多人有興趣嘅節目， 娛樂性 娛樂性多啲嘅節目，而星期二得到讲返佢经济政治 评论性节目。 评论性节目。咁我哋将会正式今日就分开㗎啦。 嗱呢个节目之后啦，听日10月1号啦。 係啦，咁喺呢度呢所有嘅是非就根据呢个节目呢就完咗㗎啦。咁如果你哋想。 八打台冇是非㗎啦。 即係如果你哋呢就想知道政圈嘅是非呢，请收听星期二得到。 係 啦，拜拜。 拜拜。